好，今天是2017年2月13日星期一，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受到冬季气温偏高和土壤的湿度影响，今年我国农作物的病虫害呈重发趋势，预计小麦、玉米、水稻等作物病虫害发生面积比上年增长9.7%，农业部要求各地早防早治。民政部、国家发改委目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的放管服改革的通知，要求进一步简化优化养老机构相关的审批手续，降低创业准入的制度性成本。证监会目前表示，为了避免投资者对保本基金产品可以绝对保本金的误解，已将其更名为避险策略基金，发布指导意见，取消连带的担保机制，限定规模上限。安徽省旅游景区门票及相关服务明码标价规定近日发布，从3月1日起，餐饮服务应标示品名、价格计价单位等，提供加工服务并收费的还应标示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步入快车道，异地就医现象将越来越普遍。为深入解决北京大医院看病难问题，方便居住在三河、燕郊的几十万北京居民就近就医，自2017年1月5日起，在三河、燕郊居住的北京居民可以在燕达医院使用医保卡直接结算。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 陪你走过很多路，最爱回家这一条。团圆时刻，梅赛德斯奔驰愿陪你向家的方向温情出发。波士智达奔驰祝您新春快乐，感谢一路有你。电话0316-3725-888。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聆听经典老歌，如同翻开尘封的日记，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你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e, io vedo cosa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一块星雪的征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一零下天空会来看江州，你说你不懂，每个大家下牵手，我晒干了沉默，会了更冲动，就算这是错错，也只是怕错过。在一起走分开了走，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无力的后无力承受，在最高的出口，在爱过的我才有。为了你们一手打断时间，静静的等待等到变成永远，全部都给你，不用太多时间。 痛也只是把痛过， 在一起找分开了找，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不如最后不能承受， 在这个的出口再爱过人再有， 是每个录音时间会准点播出的《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一零三三，我是梧桐。刚刚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马上继续听到的是何燕诗《只想可以跟你走》。 不惜一切也想在一起，年月可拉近彼此的距离。假使感动也都有限期，送你的都想住起，真心相爱怎么做自己，用树刀枯萎这见证爱情不死，世界中央叫我每天多么挂念你，只想可以跟你走走走走，这份等于自我好给这缘由，但世变后都没有恨病与共都没有，修复伤口，痛到这一阵都只等你来开口，世界即使到达了尽头，我耳边听到你就够，只想可以牵你手走Oh,

觉享受私人音响。 不是下自己的心声，给自己听，那黑夜那白夜全部不在，那放浪那茫茫粉碎洗我的梦。是不是下自己的心房，让一切时间，那黑夜那白夜吹进我的梦，一道情歌自由伤心，偶尔想起我爱你，想只有自己哭不起，我希望陪伴一靠近，抓着你的心，今夜有你在哪里，窗外的空气天下清晨，与我心中陪伴 画青蝶，漫舞草与花河间，时光一盏，怎知天上雪江南月，一曲心经剪红，此若未梦今犹缺。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来自崔子格的梅花开。 冬天走过春天来，泪珠儿落了流成海，梨花儿带风却花白，一心却等梅花儿开，人在沧海，心在苍山外，是指望穿西天云下的一猜，可是你还不回来，你若回来花儿才会开，你若回来花儿才会开。 来自雨神萧敬腾，他演唱的这首叫做 Marry Me， 收录在了2012年发行的专辑以爱之名的专辑当中。这首歌符合了专辑的大标题哈，你愿意嫁给我吗？ 你就是未来，我能看见门在打开，我不后退。慢慢靠近我，我的节拍突然停摆，再次确定我的真爱。哦，你是我这生这世上独一无二，我说出句句誓言。哦，你。 三，听若有情。

想把每朵浪花记起，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不敢回头，你在哪里？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如果深情往事你已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飘远。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所有受过的伤，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请全部带走。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如果深情往事你已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飘远。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歌曲透明对白选择了曹方专辑黑色香水，由曹方作词作曲并且演唱，2003年出版发行。透明对白更像是空荡荡的房间里面的自问自答，却没有一丝的矫情。 藏在雨背后，其实你真快乐的，你的，我的。相册最前面一张照片，你的。藏在忧郁背后是快乐，你的，我的。电话里头第一个号码，我的。想你是一个转折，我的 是你的，我的。 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王菲的《人间》，1997年发行，收录在了专辑《王菲》当中。这首曲子为王菲首唱，也是中岛美雪为王菲创作的歌，后来由中岛美雪演唱，并收录在了专辑当中。2015年和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选用这首歌作为电影的插曲以及宣传曲目。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是你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天上人间，如果真值得歌颂，也是因 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消费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消费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收拾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为你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而且我说话有些倔，害得你慌张又胆怯。事过后转身偷偷窃笑，看来你真把我当成一切。想来做事有些倔，装明白无不想妥协。难得你耐心把爱锁定，在无人天网中将我拒绝。再宠我多些，再管我多些，我喜欢撒娇的感觉。再宠我多些，再管我多些，我把你遗忘个永远。 持下去还是该放弃，所有的承诺都是用来放弃的还是背弃的，无止境的怀疑一遍一遍的重复，互相伤害的话题伤人伤己，如果早知道就应该不开始。但是这个世界没有假如，信乐团假如。 一份爱能承受多少的误解，熬过飘雪的冬天，一句话能撕裂多深的牵连，连

day I met you, I forgot just why I left you. I was insane. Stay and play that Blink-182 song while we beat to death in Tucson. Okay, go sit in the backseat of your Rover that I know you can't afford. Like that tattoo on your shoulder, all the sheets right off the corner of the mattress that you stole from your roommate. I can hold you for me, never getting older.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型八方宾客，笑味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2月13日星期一，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为了适应运输市场的需求，构建市场化的定制机制，促进综合交通体系作用发挥，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改善完善高铁动车组旅客票价政策的通知，近期铁路企业将对东南沿海高铁开行的时速200至250公里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直面医药领域突出问题，开出药品改革的药方，坚持从链条全流程发力，提高疗效，降低药价，严控医疗费用不合理的增长，即去药价的虚火，让药品回归治病本源，也强调药品改革强筋健骨，破解药品领域存在的多小、散乱、差等问题。国际方面，韩国首尔11日再度爆发大规模的抗议集会，要求总统朴槿惠立即下台。自去年10月底至今，韩国民众已经举行过10多次抗议集会，参加人数超过1000万人次。

受昨天那个声音的震动，心跳说缺的缺少另一个熟悉的节奏，说的我眼花缭乱快要发疯。我听见眼睛在说话，它像你的笑容，我听见右手在说话，它像你的左手，生活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可是我无法跟你分开一秒钟。我听见嘴唇在说话，说它也很寂寞，我听见头发在说话，被你你手指温柔，我们还有很多未来日子要过，可是我无法等到下一次碰头。轻易竖起耳朵，而当你真的出现在门口，我全身细胞一阵骚动。我听见眼睛在说话，它像你的笑容，我听见右手在说话，它像你的左手，生活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可是我无法跟你分开一秒钟。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在一首来自张靓颖的《身体语言》过后，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戴佩妮的《未完不待续》。 收录在了陈奕迅2001年的 Show We Dance Show We Talk 当中的歌，叫做 Show We Talk， 单单是配乐就远赴了奥地利的古堡，由当地的交响乐团现场演奏录制，如此费尽功夫和工程浩大，平静的旋律当中只有雄伟的背景音乐，为的只是让听众专心的听 Eason 发挥出的他的唱歌的功力。 小叮当不爱回家吃饭，宁愿在大安公园捉迷藏，看明月光低头不思故乡，宁愿看漫画不听妈妈的评弹。孩子们只会贪玩，父母都只会期望，为什么天南地北不能互相体谅，蟋蟀对着螳螂有什么东西好说。 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好像过去牵着手去上学堂，请你说我们为何变成陌路人的模样，请你说还有什么比沉默更难堪，难道互相隐藏就能避免了失望，表白有什么可怕，请你不怕为难不要拐弯。去看什么都不谈，只敢拉着关枪，晴雨的晚餐白开水一样淡，宁愿面对这一部电脑无论是忙，情侣都善于说谎，大人都会向前看，为什么天南地北不能互相体谅，蟋蟀对着螳螂有什么东西好说。 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好让我们重新认识别隐瞒，请你说我们为何变成陌路人的模样，请你说还有什么比沉默更难堪，难道你想隐藏就能避免了失望，表白有什么可怕，请你不要拐弯，请你说，请你说出心里难以承受的伤，不能说除非我们早已忘记了爱的力量，聊天只能假装，表情需要勉强，你把这种遗憾带到未来天堂，子不在身旁，都跑到外面干活，爱吃便当。And shall we talk？ 只有树叶摇晃，沉默到听得见那一个的心伴。 103.3 103.3 品 术之美，修气质佳艺。树叶市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树叶市3159000。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挣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我爱的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你已经知道人要失眠，望着窗外的你的明月，欣赏着琐碎的音乐，反复推荐让我很难不伤悲。其实你没有必要徘徊，何必现在才为分手后悔，给我时间学会计算，脸上有泪不会希望你看见。爱一个人容易醉，醉得不怕情太烈，无论将生活拒绝都可以无所谓。想一个人容易累，累到伤心才 不对。 下来是节目听到的歌，来自黄磊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石头》，词曲是张雨生创作的，收录在了专辑《我想我是海》当中，1998年的七月发行出来。 第一颗石头炼成了苍穹，梦般颜色不知是其中。第二颗石头化育了时候，梦般人物不只是传说。我想在多年以后我们相逢，我会问你记得否那一颗属于我们晶莹的石头，还有懵懂年少编织的纯情，洒脱的心情，飞扬翻腾热情如火。编织的纯情，洒脱的心情，飞扬翻腾热情如火。第三颗石头，造一座红楼，多少人留恋最后失落。这么多石头你送给了我，世人曾说可用来酿酒，一直到多年以后我们相逢，我会问你记得否。我想你会笑着说，石头只是石头，不再有参与年少编织的纯情，洒脱的心情，飞扬翻腾热情如火。编织的纯情，洒脱的心情，飞扬翻腾热情如火。石头叠了一个我，有手有手，有梦也有车。这三颗石头按时间先后，我排不出个最爱的结果。一直到多年以后我们相逢，我会问你的头。我想你会笑着说，石头只是石头，不再有残余年少编织的纯情，洒脱的心情，飞扬翻腾的情如火。编织的纯情，洒脱的心情，飞扬翻腾的情如火。编织的纯情，洒脱的心情，飞扬翻腾的情如火。编织的纯情，洒脱的心情，飞扬翻腾的情如火。 来听到接下来的这首歌《错的人》，吴克群作词作曲。这首歌呢，也是吴克群特别为萧亚轩量身打造的一首歌。作为萧亚轩的好友呢，吴克群在创作这首歌之前，特别的和萧亚轩深刻的聊了歌曲的创作概念。之后，吴克群结合了萧亚轩感情上的伤和泪痕，创作了这首歌。 明

那是我们要注定经历的微笑就好。你知道我有时会偷偷的落泪，可是我明白，我也知道，那其实就是爱的模样，亲吻就好。每一次那是夕阳花落的瞬间，每一个流星悄然遗落的时刻，我都会迷惘遇见你的浮影，想念你知道我有时会默默的心碎，可是我明白，我也知道，那也许就是爱的代价，深爱就好。每一次那些迷障的瞬间，每一滴泪许下花落的时刻，我都会记得远方你的叮咛，想念想念真好。 对于女人来说，当一个孩子也是更轻松的。从心理的技巧上来说，这是一种巧妙的逃避。我是一个孩子，所以你必须对我负责，所以我做错了任何事情都不能责备我，所以你必须把好的东西都给我，不然你就没有尽到一个大人的责任。来听到的歌是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 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我还是在等待我的爱，你快回来。装不经意经过你家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身影，走

来听到的是百合花青色。 开满花瓣的你那一个眼神，让我相信你就是我等的那个人。0.3公分擦肩的一瞬，心里感觉一种暗示，会不会就是缘分。百合花盛开在我的心海，追随我而来，这不是你的爱。 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小柯的《新谣》。今天周一，打起精神来吧，明天见，拜拜。 天上明晃晃，地下水荡荡，高一脚低一脚，谁能踩在你心上。出门先看天，进门先看脸，睁一眼闭一眼，谁说以后没天前。花开天心冷，水流人自去，只可为王所欲。